你比如现在讲的电视、广播，诸位想想，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有没有呢？你要是没有，你摆一个电视机在那，一打开，现象就显了。电视机的荧幕是能够显色的。它的作用只是显色，那个色相延伸在哪里？延伸在空中啊。机器搬到哪个地方，它哪里就能够显，哪里就能够有声音。我们的心呢，就是如此。我们的心是尽虚空变化界。我们那个身体呢，就像一个机器一样，随便你倚在什么地方，这个电波都达到。所以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再告诉诸位，心是一，不是二，所以心是通的。心所是通的，你所想的东西我都知道。你心里一起心一动念，我都晓得。为什么晓得？心是一，不是二。那现在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有分别，有执着。没有界限的东西，你自己在里头划定了界限，所以不晓得。即使你到一切都不分别了，所以你本心里面那个功德能力都恢复了，这个书叫续命通，叫他心通。他心通是本能啊，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能力啊，本来就有的呀，知道过去，知道现在，知道未来。不但地球的事情你都知道，他方世界你也不晓得，真正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。这个障碍是在自己，什么时候你把这个障碍去掉了，你就一切都通达。所以能见，这个见的能力也是现虚空变化见，绝不会说是我们盖了一个墙，墙外面就见不到了。盖一张纸，那外面我们就看不见了。这都叫病啊。把我们本性的这个功德能力不能够充分的来运用它。分的发挥，佛法呢，就是叫我们恢复本性本有的功德能力，没有别的。所以佛法讲到最后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为什么无所得？你所得到原是你本有的，是你本有的功德能力再恢复，不是从外面得来的。我们要恢复，要认识的结证在什么呢？就是在一个心。佛法里面这十个宗派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， 所求正德的目标是相同的，都是为了见性，都是为了明心。那么世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显示的一个是根，就是根中之心，离开了它有全性，它有作用啊，见性立了根立了尘，它还起作用，它能够见啊。那么眼识给第六意识立了根不起作用，不起作用啊，这就是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能够起作用啊，就是真的，就不是假的。佛法里面叫我们辨别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妄，主要就是能够辨别这一点。然后整个宇宙人生，哪是真，哪是妄，你就晓得。真的我们要修，妄的我们要舍离，要远离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把第一大段介绍出来，下面呢，这是第二大段，显见不动。那么在前面这一段，如果我乃是眼下开悟了，那也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我乃听了前面一段这个开始之后啊，于是又起了疑问。我们读经文，我乃虽福闻得闻是言，语诸大众，口已默然，心未开悟，又记如来慈应宣示，或掌清心，祝佛悲悔。这就是虽然听了前面一段开始，依旧没有悟，是言得闻是言，这个是言就是指前面的结论，见能见，是心非也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能不能承担这句话？我们打开经本，在讲台上啊，也说得这么肯定啊，能见的是心非眼啊，可是自己真正有没有悟到这个境界？悟到这个境界就好了，悟到这个境界，给诸位说，一了百了。就得大自在，我们为什么听了之后 能够误入呢？就是我们不肯放下了眼见、耳闻，你不肯放下。这一层要是放不下，那就跟我难一样。听是听清楚了，境界是入不进去。宇宙大众，这个大众就是跟我难呢程度相当的这些大众，口以默然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心里面有疑问，有障碍。第一个是一向都以为有眼才能见，无眼就不能见。可是佛教我们给了个瞎子试验试验，哎，这小子瞎子他也有见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这个见跟有眼没有眼不相干啊，有眼有见，没有眼还有见，这是一下子境界转不过来的地方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一向以为是有明才有见，那么现在就是把一个人关在黑暗当中，他也有见。所以小的说，见明的时候有见，见暗的时候还是有见。这两层呢，还是比较好懂。最难懂的就是第三个意思，就是一向都以为啊，见只是眼呐、不晓得见是心。那么从前面的比喻，黑暗当中眼色了灯光，能够看得见这个色相，所以是灯能显色。再深究一层呢，眼也只是显色，这时才稍稍体会到啊，见是心。可是更深入一层呢，应该要觉悟到心性离开我们这个肉眼，别有自体。这就像我刚才这个比喻啊，我们拿一个电视机比喻，那个电视机比喻个人一样，音声色相别有自体，与这个机器不相干。有这个机器的时候，不过能显而已；没有这个机器，不显而已。不显，它有没有作用？它还是有作用，它还是存在，不生不灭的。好像这个电波是不生不灭。生灭的是生灭的是那个电视机有生有灭啊，传的这个电波不生不灭啊，这个电视机有所在呀、电波没有所在，无处而不在。给诸位说，这个意思还是浅。再深一层讲呢？那讲的时候大家就更莫名其妙了，就是那个电视机也不生不灭啊，这个意思诸位要体会到了，我们现在的肉身不生不灭， 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这个意思就更深了。实在讲这些意思，这些深意，《楞严经》后面都讨论到。那么这究竟是会什么事情呢？《楞严》里都说得很清楚，也说得很好，简单扼要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明天晚上我们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如来现相品，现的什么相啊？就是我们现在一真庄严这色相啊。色相从哪里现来的？从如来现的。如来是能现，色相是所现。明天晚上给诸位讲讲这个道理。能现的是心性啊，所现的是色相啊。心性不生不灭，现的相哪有生灭？诸位要真正入这个境界呢，心就清净了。就可以由无生人而入极灭人，你的心就跟佛心一样清净本然。谁的作用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。那么这是学问真正成就之处。那么此地经文里面讲的默然，虽然把佛的话听懂了，可是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历成无体，比不得真心啊历成有体。可是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还是没悟，换句话说还是有疑惑，没有大彻大悟啊。疑在什么地方呢？果然如此，那么我们现在所求，目前我们学佛所求何事呢？前面说的，我乃所求的是常住妙明的真心，这是发现了原心不急不清净，不妙不常，所以才说又记如来慈应宣示啊。那么继续希望啊，佛是大慈大悲啊，再继续的给我们开示啊，把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境界给我们说清楚啊。扩张清心，诸佛悲悔，这两句是听法的态度。扩张是表一心。一心是恭敬，唯有一心恭敬，听法才能够得到受用，才能够得到利益。注是等待，等待佛进一步的 再详细的说明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一段可以是说在第二大段里面的一个序分。那么底下呢，佛正式给他说明这个道理。今天这个时间呢还有五分钟啊，这个下面呢是一个大段落的开始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了。